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阴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北转南风4到5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在28度。总的来看，今天上午本是有较大的降雨，部分暴雨对出行影响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首都互联网协会日前发布了2017至2018年首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青少年网络使用过度集中于休闲娱乐，网络上真正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一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2018年6月18日，游戏成瘾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精神疾病，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关注。早在今年4月，教育部发出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提醒每一位家长承担起对孩子的监管职责。暑假正值孩子上网的高峰期，家长如何安排好孩子的假日生活，引导孩子绿色上网？对于假期沉迷网络中的孩子，又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应对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家有儿女，孩子沉迷网络怎么做才是智慧的家长。为大家邀请到了史家小学分校校长高满红、史家小学分校的5年级4班的严志超，还有志超的妈妈艾雪。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中招名额分配录取结果公布，统超批次的录取结果将于本月31号公布。教育部等四部门要求不断扩大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首都大学生记者团开启了集体采访之旅，8天5000公里，感受时代奋进之势。好，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中招名额的分配录取结果22号公布，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的分数线与往年相比变化不大，分差基本上是在1至3分。今年名额分配招生共设置8个志愿，每个志愿学校可以填报2个专业，考生的招生考试总分需达到名额分配、实际统筹和校额到校设置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的500分，方可填报相关志愿。提醒考生和家长，已经被名额分配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统一招生的录取，其填报的统一招生的志愿自动作废。根据日程的安排，中招、统招批次的录取结果将于本月31号公布。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中国残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不断扩大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每个省区市集中力量，至少办好一所面向全省招生的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鼓励用人单位雇佣残疾人从事适当的工作，不得歧视残疾人。各职业院校、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要结合残疾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就业创业的指导，开展一对一的服务，做到不就业不脱钩。听东方春潮澎湃，祖国辉煌巨变。首都大学生记者团改革开放40周年集体采访活动启动仪式22号举行，采访历时8天，行程超过5000公里，同学们将分别深入深圳、广州、合肥、小岗村等地，采访并感悟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奋进之势。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孩子沉迷网络，怎样做才是智慧的家长？首都互联网协会日前发布了2017至2018年首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青少年网络使用过度集中于休闲娱乐，网络上真正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一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2018年6月18日，游戏成瘾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精神疾病，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关注。早在今年4月，教育部发出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提醒每一位家长承担起对孩子的监管职责。暑假正值孩子上网的高峰期，家长如何安排好孩子的假日生活，引导孩子绿色上网？对于假期沉迷网络中的孩子，又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应对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先给大家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史家小学分校校长高满红。高校长您好。 嗯，大家好。 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史家小学分校五年级四班学严志超。志超你好。 大家好。 志超的妈妈爱学您好。 大家好。 好，一上来哈，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教育部发布的这个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哈，和一般的这个通知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通知前面加了一个紧急两个字。想问一下高校长哈，您怎样看待紧急这两个字？ 其实教育部发布通知的时候啊，会有很多很多种不同方面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加了紧急两个字，那么可想就是孩子们沉迷网络这件事应该现在是一个社会的普世的问题，也是在孩子们身上发生的比较严重的这件事情。或者说他的孩子们玩游戏这件事情，应该说对更多的儿童是比较普遍性的了。 为什么中小学生会沉迷网络，其中的原因有哪些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采访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青少年网瘾成瘾的主任医师教授陶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我们在临床上呢，通过这么多统计了，发现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往往网络成瘾。第一，父爱缺失的这种家庭容易网络成瘾，这个家庭不是没有父亲了，是因为父亲整天忙于工作，疏于对孩子的管理，对他的学业呀、他的成长呀，以及他的内心的需求啊，没有给予关注和满足。那么第二位的了，就是在家里边爸爸妈妈多以批评指责的这种方式来管教孩子的，让孩子在这个家里边呢没有成就感，自信心不足，容易产生自卑，这样的孩子容易网络成瘾。第三点呢，就是以妈妈每天教育孩子为主，妈妈呢又比较焦虑和自恋的这种人格特质的人，容易把焦虑的情绪转嫁给孩子，或者是这种自恋的这种人格特质呢，就容易以妈妈就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就是以自己的感受来代替孩子的感受，这样的家庭容易网络成瘾。还有一点就是，老师的孩子、公务员的孩子、经商的孩子，以及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的孩子也容易网络成瘾啊。那么老师的孩子呢，就是爸爸妈妈在学校当老师，回到家里边还当孩子的老师。公务员的父母呢，是对孩子呢有过高的要求。经商的家庭呢，是过一个疏忽和管理，对孩子只给钱啊，满足他的物质的需要了，没有满足他的心底的需求。那么呢，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呢，那就是爱的缺失，被陪伴的少，被关注的少， 再一个他孩子一些情绪啊什么得不到及时的释放，还有一些孩子不能被倾听沟通差，最后家长呢让孩子的业余爱好少，比如说只让他学习，他没有其他的业余爱好，这样的孩子也容易沉迷于网络。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哈，陶教授是专门针对这个父母层面，也就是家庭层面来说的，可见其实在这个网络成瘾方面，家庭的比重占比还是蛮大的哈。其实有一组数据是早在2014年进行的一个调查，说父母与孩子共处的时候，经常看手机的父母是占到了17.8%，那么偶尔看的呢是占到了51.8%，夫妻对坐无言刷屏已经是常态了哈。所以这方面想问一下艾女士，平时在家和老公相处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就是最后一种情况。 最后一种情况啊，完了暴露问题了哈。志超也是这么觉得吗？ 差不多吧，就是父母在与我沟通的时候总是就是因为现在老是宣传就是不要当低头族嘛，因为现在是新时代社会嘛，就是高科技发展的比较迅速，所以呢就每个人就比较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所以呢就是可能是 所以你也跟着爸妈一起玩手机 就可能有一些依恋他们了，就是在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一陪我。 刚才我们从这个预告里边也听到了首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这个研究报告呢，它指出其实在青少年网络服务中使用过度的集中是在休闲娱乐方面，其实在互联网产品方面真正有利于一些孩子的一些功能并没有被开发哈。想问一下志超，平时上网咱们都会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可能就会像您说的娱乐的一些休闲的游戏啊，或者是靠近于放松这一点的一些游戏，或者是上网的一些视频或者是新闻什么的。 在你的观念里啊，你对这个网络的概念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吧，这个网络就是它对你的帮助很大，但是就是一旦你对它过度的依赖这些上网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一些网络软件的话，你就会陷下去，你就无法自拔了。 你看刚才他用词用得非常准确，就是说网络是个好东西，因为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他说了一个过度。 我觉得吧，这个过度就像我们读书一样，就和开卷是否有益这件事情差不多。这个过度这个词呢，就相当于我们上网，比如说可以学一学这些，比如说课件上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搜一些自己不懂的一些关于学习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你可以做一些娱乐呀，或者说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压，解一解压，这样的话都是属于，不在过度区以外的，但是这个过度呢，就是你去依赖这种。去依赖这种网络的这些软件，或者说你已经沉迷于这些网络软件了，这些呢都是属于过度的。就相当于我在家玩一玩这些游戏什么的，如果我是处在一种放松的状态去玩这种游戏，在时间和自己的精神状态下都是对自己有把控的，这种情况下我都是有这种自律的状态，这都不属于过度依赖这种网络软件。可是呢，一旦我自己喜欢上这种游戏了，自己呢就开始就是不理会家长或者是朋友的一些劝告，就自己一直在玩一直在玩，这种呢就属于过度依赖这种软件。 想问一下这个妈妈哈，如果说志超在玩游戏的时候，咱们是家长啊，看到孩子玩游戏然后同时又不能自拔无法自拔的这种状态，咱们是怎么面对游戏的？ 最开始吧还是就是立刻叫停，然后必须停止，是命令的态度。然后后来呢就想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游戏那么感兴趣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先下载个游戏然后先玩玩，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让他，因为如果我作为一个初学者，他在这个游戏里面他可能玩的时间比较久的时候，他会给我讲哎怎么怎么样，他特别有成就感，然后但是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他也发现可能就是游戏也没有说他想象的那样一直可以持续，比如说你一直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个佼佼者，一直是领先不败的，没有，因为很多人都在玩这个网络游戏嘛，然后大家肯定都是 有一些人沉迷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话，他可能一直在源源不断的，不光是说打游戏，可能还要往里面输钱呀，还是什么的，这种的，我告诉他，第一，玩游戏肯定不能花钱去玩游戏，作为娱乐可以，然后作为自己放松的时候，这个一个休闲调节自己压力的这个工具可以，但是沉迷不行，然后还是就是硬性的叫停吧。 志超说到了一个自控力哈，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孩子最开始可能没有，但是就是习惯成自然，一个好的习惯对于他来讲应该是受益终身的。那么我们最开始上学的时候可能就规定，比如说刚上学的时候回家之后先完成什么先做什么，从小上一年级的时候就这样嘛，后来他基本上都知道，说我回到家里面首先必须要完成学校所有的作业，然后再看书，再做好预习，这一天所有的事情做完了，那么我可以有闲暇时间的时候，我可以上网看一下，玩一会儿游戏啊，或者听听音乐，这些都可以。 想问一下高校长，咱们学校平时在培养孩子这个上网方面，咱们学校有哪些举措呢？ 刚刚前面说了很多孩子自己的上网方面的一些行为和家庭的一些关于矫正孩子沉迷网络游戏这样的一种行为哈。其实我觉得学校以及社会对这个问题都应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比如说像学校，就是一定要给孩子们讲清楚，在网络游戏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范围的，除了像刚才超所谈到的我可以放松，然后我可以让我精神紧张，然后刚刚在节目之前他还在说，有的时候网络游戏是大家一起合作的，其实也觉得有这种团队合作的意识啊，也都挺好的，但是除此之外，其实网络游戏当中也会有一些比如像低级的呀，荒诞的呀，过于那种空幻的呀，格斗的呀，特别是一些有这种色情的，我觉得不管是从教育机构还是从家庭还是从社会，我都觉得应该起到教育监管督促这样的一种作用。我们特别有意思，我们做过一个调研，给小孩子做调研，同时也给家长发过一些这样的问卷。比如说小孩子一天比如有多少孩子你上过网玩游戏，然后大概一周你玩过几次。我们调研之后啊，您发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玩游戏的显示，小孩子一周能够玩到三次的要占到50%差不多。还有呢就是玩的时候要在一个小时，我玩游戏一般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有72%的孩子。从这个数据看呢，应该说 很大比例了， 很大比例，就是玩的比例以及他时间的这个比例啊，应该说是挺大的。但是也从这两个数据当中能够看到，家庭教育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学校对孩子们的一些正确的引导呀，其实还是有作用的。 其实特别是在家校合作这一块哈，咱们怎么来形成合力，能够推动孩子能够提前的预防这种网络成瘾呢？ 这就是我们比如问卷的时候，我们可以和孩子来这样沟通，同时我们也有家长的一些问卷。这样呢，对于家长而言，特别是教育部也发除了这个发文件发文之外，其实他也发了一封家长信。同时这封家长信我不知道家长们看到没有，后面是有回执的，就是说家长看到了没看到这个家长信，你是要有回执。所以我就想，学校在给家长发问卷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内容，比如说你是不是支持啊，然后你了解不了解网络游戏啊，孩子现在玩游戏到什么程度呀，然后你应该怎么样起到这样的监管作用啊，然后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配合起来对孩子进行正确引导的这样的话题，我觉得可能家长和学校沟通起来才会距离更近，或者说是零距离，这样对孩子的发展才会更好。 这个是希望家庭和学校能够形成一个合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咱们的家庭教育，因为毕竟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哈。 另外他接触网络的时间可能更多的也是在家里。 没错。 教育部青少年成瘾行为调查报告2017至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42%的青少年有上网的强烈想法和冲动，有18.5%的青少年报告每天都在玩游戏，41.3%的青少年虽知沉迷网络的危害，也难独善其身。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其中学生群体规模最大，占比25.4%。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孩子们的触网年龄越来越小， 研究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四成左右的学龄青少年面临沉迷网络的潜在风险，该问题已经成为危及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大隐患。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已经成瘾的这些孩子哈。6月18号，游戏成瘾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了精神疾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了哈。所以说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么如何引导孩子走出这个网络游戏的成瘾呢？我们来继续来听一下陶教授给我们的一个分析。 家庭预防是第一位的，第一要避免电子保姆，不要在他过小的年龄把电子保姆给他上去了，这样就容易只对电子产品感兴趣，不对正常的人际交往啊，还有对自然啊，对其他的业余爱好就会减少。第二点呢，就是即使孩子长大了，到了中学阶段了，想玩游戏是可以的，但是周一到周五最多叫他们玩一个小时，一定在时间上把控，周六周天也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因为你在这个时间的把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玩网络游戏沉迷的孩子都是在时间上不能把控，玩着玩着每天时间增多，不断的增多，不断的增多，最后成瘾了。只要在时间上限制，不让他过多的去玩，也是很难成瘾的。再一个呢，就是培养孩子的多点的兴趣爱好，让他热爱自然、琴棋书画、体育，这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孩子可以有很多的发泄途径。家长呢要培养我们的孩子经常的和伙伴在一起，同龄人，特别是同龄人，让他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性格减少他的性格内向，性格内向的孩子没有朋友，他只有网络游戏，一定要把这个电脑呀这些玩网络游戏东西放到爸爸妈妈的这种监控的范围内，尽量让孩子在教育沟通的过程中将他建立他的自信心。如果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教育中孩子的自信心特别足，对学业的自信，对自己的自信，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我们一定让我们的家长啊多培养孩子的业余爱好，更重要的要培养他们的情商和人际的交往能力，各方面都非常有自信的孩子也不容易沉迷网络。那么学校层面呢，就是广泛的在中小学宣传过度上网，特别是过度玩网络游戏的它的危害，一定要告知孩子。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告知，过度的玩网络游戏一旦沉迷可以变为精神疾病，学校要组织孩子怎么样科学上网、健康上网、正常上网，这样是常识的培养。学校呢，还有了，让孩子们开一些辩论会啊。家庭和学校是预防网络成瘾的主战场啊。那家庭排第一位，预防的更重要的一个国家层面啊，要把网络游戏明确的那些容易成瘾的网络游戏，一定在明确分级上告诉，只能成年人玩，未成年人不能玩。国外这个分级做得很好，如果把分级做好了，那我们有很多让容易沉迷的那些游戏，比如说王者荣耀呀、魔兽世界这些东西，那未成年人玩不上，那只能成年人玩，这个分级是非常重要的，从国家层面上来。 好，感谢陶教授的点评，也再次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就是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